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好了，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开始了。我今天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高丽好像不如前两天表现的那么自如啊，那么开放，那么的健谈，就是刚刚两句上来就好像像夜间节目那么温婉。因为我今天确实没什么底气，你知道吗？我的身边呢，坐了一个我特别不愿意她坐到我身边的这么一位女孩子，然后我们要聊的呢，又是一个关于审美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嘉宾范范，范范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范范，今天的嘉宾，特别开心能今天过来做这样的一个跟职场相关的栏目。 范范啊，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镜头看到范范，整个的妆容很精致，而且呢，打扮呢很时尚。 谢谢。 这个我先问一下范范啊，请教一下。这上面的这个发带，我差点 就 发箍， 发箍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啊。发带这个我可以就是接受， 嗯哼。 然后你这颜色搭配呢，包括你的耳环， 嗯， 就是很精致。包括大家可以透过范范给你看一下他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饰品的部分， 对， 今天就是一个同一个色系的， 整个一个色系，就是这些饰品呢，还有发带呀，包括妆容，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个人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保留意见的就是这身服装 啊， 很我知道现在这个特别流行，很多这个大牌都出了这样的 睡衣， 就是睡衣款。 嗯， 这个你能告诉我这样的这个衣服它美在什么地方吗？就是我真的是在请教啊，因为范范是时尚芭莎，大家听好了，时尚芭莎，我最大的这个人生夙愿就是有一天能登上时尚芭莎的封面。好，范范跟我们说一下。 嗯，是这样，我这件衣服其实是特别。不经意间买的，是去年的去米兰的时装周，我们是去米兰的时候，然后在慕尼黑转机，一个设计师店吧，应该是一个橱窗，其实我应该是马上要去登机口去 check in 了，但是我就路过看到这个橱窗，我就这件衣服我就停下来，而且我试都没有试，我直接就拿了我的 size 就买了。那 买这件衣服的原因有两种，第一，它的这个丝绒的元素我很喜欢，就从去年到今年都很流行这种复古嘛，就是 vintage 的这种丝绒的这种风格，我是喜欢的。那另外就是睡衣外穿的这种这种元素吧，去年到今年也还是挺流行的，所以我就算是就追了个风吧，所以就买了这样的一个 look。那我还另外比较喜欢，因为它的颜色还是挺特别的嘛， 嗯， 就这种 对， 嗯，亮黄色，而它不一样的光线下面颜色会有点不一样，还是比较。但其实我穿这种颜色很谨慎，因为我肤色是偏黄的， 但是很好看， 偏黄，所以我就是还算大胆的尝试一个新颜色吧。 所以整个你看这个色系搭配起来，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这叫手镯啊，也可以叫手环，它这上面的这个橘色，它都是有一个整体色系的搭配在里面。 算是吧，有一点小心思，对。然后法箍是我最近才开始用的一个单品，我之前是到肩的这样的一个 齐肩发 齐肩的一个头发。那我为什么开始用法箍呢？是因为第一我的发量特别大，我也可以推荐给正在收听我们栏目的小朋友们。因为法箍它好在什么地方，就是就比如说你今天没有时间去吹头发呀，或者说弄头发的时候，其实把它全部箍进去就会比较方便。然后另外呢，你穿不一样的衣服用不一样的发箍，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颜色的一个协调和搭配，算是一个调整吧。所以就比你单独的去扎一个马尾要显得好一些，色彩会丰富一点。所以说我最近特别喜欢这个单品，买了很多条 那你就没想到给主持人也带一个吗？主持人这发际线都这么高。 必须我私下会那个会我商量一下，你平时都选什么样色系的衣服，我帮你选几条，然后你平时可以用一用。 那刚才范范，我是第一时间请教了你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装扮啊。那咱们今天既然是聊跟美有关的话题，我第一时间表达了我对你的欣赏， 谢谢 赞赏， 谢谢。 那接下来该你了。 你看我这身衣服，我这个，哎呀，上大学的时候买的， 别闹了， 穿了好多年。 没有。 哎，我是完全是一个请教的一个姿态，你觉得我应该是搭配什么样色系的衣服会显得更得体？因为我们现在是融媒体的这种互动方式，大家不光是要听广播还要看广播， 没错， 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你知道吗？因为我干广播这都这么多年 了， 对，所以我没有习惯用镜头的方式跟大家来说话，所以你给我一些指教好吗？ 太客气了，你真太谦虚了。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咱们还是一个有亲近感的一个栏目，就包括您的声音，我也觉得是亲和力很强的。其实你今天这个衣服很多元素我也很喜欢，比如说这种链套感，咱们爱马仕的丝巾不都是这样的纹路吗？ 对。 那我其实也拥有一件你类似这样的衣服，是橘色的，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在巴黎买的，差不多是这样的风格。我要知道你今天穿这个，我就给你穿姐妹装了。我也穿一样 的风格。前年他 的 衣服呢，范范的衣服是前年在巴黎买的，我这件衣服呢是十年前在广院西门买的。 啊，你是广院的？ 对啊， 我也是广院的。 我没有，我是当时在山西，后来学了这个到广院来读的研。 明白。那也是师姐。 哦，你也是广院的？ 对，我是广院，但我是文史类的，我不是学播音出身的，所以其实这栋楼我特别有情节， 所以还是挺对这个广播或者是传媒 那绝对的情节 有情节 的。是 的， 是的。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其实有别的选择，但是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媒体，然后又太爱美了，所以泡过来这个橄榄枝的时候，我就没有理由去拒绝。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一定在想，这俩人今天要聊啥呀？赶紧进入 回到话题。 对。今天呢，我们既然是职场有高招，我们还是要聊跟职场有关的话题啊。但是这个话题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我要借的这个机会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职场有高招我们的编辑团队两位小伙伴，他们的每一期话题，就是我们在开选题会的时候，我个人都是非常的钟情，但是呢要做一个筛选，所以最后呢定下来这些选题一定是精心为各位受众准备的。比如今天这个话题，职场当中如果你的老板审美差，你敢 diss 吗？这个 diss 呢，我们去查一下，它其实是有轻蔑呀，或者是就是不屑的，或者说直接敢做出来一些这个什么样的动作的。我觉得这些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情境里，我们可以把这个 diss 给它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敢不敢提出来，你可不可以就正面跟他说这个东西我不敢恭维，你敢吗？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为什么有这个话题？因为这段时间热播的《国家宝藏》 是。 国家宝藏里面，我非常抱歉，我今天呢没有把这个图片提前给大家准备出来，就是故宫送了一件他们叫母瓷，母系的母啊，母瓷。那这个呢就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瓷品，它这个上面呢17种的颜色，17种彩釉，就让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怎么会颜色会这么纷繁，然后很多人是欣赏不了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审美是我自己的审美有问题吗？因为这毕竟是一件文物，而且是宫廷文物，还是说真的就是当时的这个乾隆皇帝他自己的审美有问题？那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话题。我们也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能够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我也说过了，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看到职场有高招正在直播的内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蜻蜓 FM 搜索到职场有高招，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在墨尔 FM 回听回放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刚才呢跟范范聊了这么一个话题，因为范范是一个职场的算是时尚职场的达人了，你是在时尚芭莎这块主要负责的是 我是在芭莎男士，因为芭莎有很多本刊，时尚芭莎是女刊，芭莎男士是男刊，那我是在芭莎男士这个刊工作，那负责的是营销部，就是销售部。那我平时最多的工作就是两个字，其实就是沟通 啊。 那我需要跟艺人沟通，跟编辑沟通，然后跟我们的客户沟通，还有我们的读者沟通。 这个沟通的主要的内容是和，比如说除了这个拍摄的档期、采访的档期之外，会不会有他们的这个着装这些的一些要求？ 会有啊，会有啊。其实也不算是要求吧，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美的，所以说，那从一开始我们的策划，到我们样片的选择，到执行，到后来的修片，其实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审美的东西在里面的。那其实为什么客户会来买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有很多，不单单是大家知道的大片的呈现方式很多种，那为什么会来买，其实就是购买我们的美丽嘛，购买我们传递出来的美丽，更多的是。 哎呀，范范，我觉得这个你走的时候不拍点广告费放这儿，都对不起时尚芭莎，你知道吗？ 真的是。 其实我刚才被这个聪明的姑娘带到沟里了。我本来是想问她，就是客户，如果你们在就是审美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沟通有误区的话，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审美是特别主观的一个事情， 没错。 就我觉得她漂亮，就我举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们家父母就觉得舒淇，哎呀，这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别扭，这么难看？他们就觉得很难，我就觉得好漂亮，好性感。 是是， 这就是每个人主观的一个判断不一样。 没错， 所以如果你们联系到了一些艺人，就是他，你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妆容或者是服装，他们如果是说哎呀这个我不喜欢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们一般怎么来沟通啊？ 其实这样的情况非常频繁出现的，就像你刚刚提的，比如说客户跟我们的想法有偏差，艺人他自己的喜好跟我们的推荐有偏差，这个真的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况。那先说客户的部分吧，其实客户的这个部分还相对好解决，因为他能过来还是对我们这个品牌和整个的 team 还是比较有信任感的，所以那就这个时候就更多的是你一个培养的能力，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要教育他，哎，为什么这样是美的？比如说我从受众的角度，这是受众喜欢的，或者说从跟你的产品的 branding 的风格来讲，它是 match 的。那我会做一个教育的过程，那希望他会喜欢。当然了，我还会给他两个 option， 比如这个 option 是我们主推的，那我们认为各个方面是从审美来讲，从大众的接受度来讲是好的，那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或者说是方案，就是按照他的想法，靠近他的想法，去做一个执行出来那样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到最终成果的时候，你自己去对比了，你会看到可能我们更专业，或者说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可能这个会更好，但是我们也会保留一个意见。 对，我觉得审美这个事儿和1+1=2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两极化的一种表述。 没错， 因为1+1就是非黑即白的东西嘛，但是审美就是你不能说你的就是对的，他的就是错的， 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长期审美的培养，你要马上去 认为就是纠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标杆，说我说好就一定是好的。 对，所以这个还真的是挺难的，就跟当数学老师还不一样，错了就是错了， 没错。 所以各位，你们是对这个审美这个话题怎么来看啊？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你认为美的、可以接受的？我们在今天呢，也跟大家准备了很详尽的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现在。我要给大家这个送上一张图，既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女性啊，女艺人，那我们这样吧，我给大家放这么一张图。 嗯， 现在我们一直播的各位听众，包括在活力982公众号现在可以透过视频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就应该看到显示的这一张图片了。左边呢是莫文蔚， 对 啊，当红的女星。右边呢也是曾经很红，而且是很多男士的这个梦中情人周慧敏。我们来把这个导播老师协助我们，哎，好，切到这个画面了。就是这样的两位女星放在一起的时候，各位，你们来做一个你自己的评判，你觉得谁是更让你心仪的那种美？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范范，你会选择哪一位？ 好难啊，真的好难，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可以代表两种审美观。 绝对的，绝对的， 对， 其实蛮难的。因为莫文蔚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歌手，她的演唱会我都没有缺席过，然后她的腿也特别漂亮，我拍过她的腿，特别漂亮，又细又长，很直。然后另外一个，这绝对是女神吧， 对，周慧敏， 尤其是周慧敏，我觉得应该是直男心中的女神。 嗯， 绝对的，对，太难取舍了，应该就是两种， 是，就是从我们只从五官上来看，周慧敏的五官无可挑剔， 对，没错， 就很精致，然后她组合到一起呢，就是那种不老女神， 没错， 就是一张娃娃脸，然后呢就很温婉，就特别能代表东方女性的那种美。 用现在我们的话就是很高级， 对对对，很高级的那种美，没错。 对， 然后莫文蔚呢，就是那种很多人会对她的美存疑的那种美， 嗯哼，会的， 就是你会觉得，哎呀，她怎么会有人觉得她很性感？ 是的， 她的声音也很性感， 是的，是的。 但是呢，可能比如说像我父母那一代人，甚至就是骨子里比较保守传统的人，他可能就不会觉得莫文蔚，甚至他会觉得另外一个， 对 对，另外一个， 对， 哇，这样的女孩居然都有人说美， 没错，因为我妈妈就是就莫文蔚，她真的跟我讨论过这个事情，她就说，嗯，完全没有觉得，因为跟他们的大众审美的评判标准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没错， 嗯， 我们看到这个在活力982我们的公众号里面， 嗯， 哇，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就是可能视力不太好的一位朋友吧，他说登上男人时尚芭莎， 嗯， 还是男人装封面，丽姐你是可以的。这位朋友，麻烦导播把他踢出去好吗？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审美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非常的多见，然后暂时放到职场当中，你要跟你的老板做一个审美 PK 的时候， 没错， 就会很难。所以今天我们把范范请来，刚才其实第一时间范范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他们的客户，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自己的领导老板一样，因为你要遵从客户的意愿， 没错， 但是你要想去纠正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所以范范，我也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老板，你的顶头上司，这个跟你的审美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说他今天如果穿了一件你完全看不上的一件衣服，从花色呀，从他的搭配啊，就完全入不了你的法眼，但是他要一天在你面前给你指派各种工作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嗯，其实说实话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就是应该说到你们那个圈子都是对美有非常明确判断的人， 还是有一定要求。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过来面试的时候，那个当时面试我的 HR 就是说你是苏总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 啊，苏总是苏芒吗？ 对对，苏芒。然后后来也是有机会跟苏总很多机会的沟通嘛，当然我们先说出现审美有偏差的时候，那确实中间因为在时间，因为在时尚时间也久了，中间也服务过，或者说跟审美跟我不太一样的领导合作过。那 其实我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我们私下可能会稍稍讨论一下啊，比如说今天他又穿了大 logo，什么布灵布灵的那种大 logo， 就是这种元素，我们还是会私下 diss 一下。但是我们面对工作还是一个很专一的状态，那我们就说工作相关的就好了。 所以这我觉得也跟你们的工作环境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因为大家本身就是一个美的缔造者，所以大家对美可能会有一个很开放的讨论的一个空间。 是的，是的。 但如果说范范，你给我来支个招啊！我也想知道我的领导，因为我们是传统媒体的嘛， 没错， 就是可能每个人在骨子里都有一些更保守的东西。如果我的领导呢，他穿了一件或者拿了一样，就是他要去送人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啊，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这种时候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做一个反馈？ 其实我是一个还挺直接的人。 哦， 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看他是真的是想寻求我的意见，还是需要让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也挺刁难范范的，所以范范可以适当的听清嗓子来想一想怎么回怼我。其实在我们职场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光是在审美上啊，就包括方方面面，如果你跟领导意见不合的时候，很多人会采取一个中庸的态度，那我不说就好了，反正只是在这个职场这个片刻的这个时间我是可以忍的。但是如果需要领导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时候，你敢不敢勇敢地提出来？这个呢，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了。我们也特别希望看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对这个话题的反馈。主持人高丽啊，如果你看啊，这大马赛克都可以的，但是旁边的范范，各位一定要看。不是说这个姑娘她整个仪态，我觉得有多么的可爱，有多么的漂亮精致。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我们这期节目，也看一看范范他们作为时尚芭莎走在时尚前沿的这么一些时尚达人，他们从这个服饰的搭配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受益的。因为我看到这个范范，我想到一个事儿，杨澜他在很多场合都聊到他自己的过往的一个经历。因为杨澜他的这个学历背景还是比较好的， 是 他刚开始在起步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出去找工作经常碰壁。然后人就觉得你的形象跟你的学历背景完全不搭。就是你是学这个外语的，应该是对这个外交啊外观呢你都应该是有一个比较考究的一个东西， 没错。 但是发现呢他是特别的不讲究穿着。杨澜用了一个词叫邋遢，但是我不认为邋遢，他可能就是不讲究，不修边幅， 没错。 说就一直碰壁，他很沮丧。然后有一次，他就坐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在喝咖啡，就有一个这个老太太给他递过来一张纸条，然后上面就说，洗手间啊、拐弯，右手边拐弯你就可以走到，让他去洗手间一趟。然后他抬眼去看这位，老太太的时候，他就发现哇，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士。她包括她整个的妆容啊，包括她去拿那个咖啡杯的那个细节，都是那么优雅的姿态。她瞬间觉得自己好惭愧，我这么年轻，我为什么就没有说有时间去经历，然后去好好的装扮一下自己，让别人也能看到我的时候赏心悦目。所以后来呢，杨澜就说了一句很长的话，但是对我印象也比较深刻的，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耳环，晒一晒美丽诱人。 像住在隔板，只能远远观看。手里的课本还没读完，青春就要离散。下一个路口的下一站，能否不要转弯？初恋会变成别人的伴，有你们就会心安。我们的十八岁 I wanna say 要汹涌别皱眉，永远的十八岁 I walk my way 青春就要万岁万岁。年轻的十八岁没什么不对，太美的十八岁不能被浪费。我们的十八岁永远的十八岁，爱爱不后悔。练习好步调和时间赛跑，已经准备好，已经准备好，记得带着微笑、yeah、我们的十八岁 I wanna say 要汹涌别皱眉，永远的十八岁 I walk my way 青春就要万岁万岁。我们的十八岁 I wanna say 要汹涌别皱眉，永远的十八岁 I walk my way 青春就要万岁万岁。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啊。那我们今天在职场有高招当中请到的是一位时尚界的资深人士，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因为他到了这个时尚的这个领域，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所以呢我在今天节目当中更愿意用一个词来跟他互动，就是请教。我愿意实时的向范范来请教。当然我最终的目的呢是下了节目之后的带我去把我自己打造一下。因为我们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位我们的投资人，就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那个高丽，过一段时间韩国的一个团队来我们打造一下。因为是这样，我呢是老广播，我始终觉得广播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神秘感，就是它对声音的这个想象。 特别 听众看不到你，但是他听到你的声音，他会有1000个你的样子。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广播最大的魅力。那我一直对这个所谓的融媒体的视频的直播有一个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是呢我们的青年广播呢是做广播一个融媒体的尝试， 没错， 始终走在这种这个就是各种媒体的一个前端，所以他们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或者是线上线下的朋友多一种途径来了解广播，了解广播主持人，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 是， 只是呢 新的一种方式。 没错，我一直有一种叫掉粉的担心。 完全不会。 好在一直播，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始终用一颗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在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多的鼓励。你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说，哇，叫丹了个丹，他说两位老师超美啊，好养眼。 你敢把眼睛睁开吗？丹丹，你敢把眼睛睁开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职场当中，如果你的老板审美差，你敢 diss 吗？各位朋友，你敢不敢 diss？ 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互动。 嗯，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杨澜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后呢差了一句话，我们和广告呢撞了一下车啊。就是杨澜后来就总结了一句话，他就说呢，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的外表去发现内心优秀的你。 说太好了， 这是很长的一句话，但是为什么我能记忆这么深刻，就是因为他句句戳我的心。就是我后来说我内心这么优秀的我始终没有被发现，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你对美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能这么理解吗？范范，可能就是我觉得，哎，我比如说啊，大言不惭点，我觉得我内秀就可以了啊，我觉得我有才华就行了，我不需要去靠外表的东西去装饰我。但是我觉得这完全是审美的一个误差，你认同吗？ 嗯，现在都说是， 你可以 diss 我 ，diss 我，范范，没问题。 就是用 diss 的话说，就是这完全是个看脸的事，你想多了。 你好坏，你把广告费赶紧给我拍一下，我告诉你， 广告费去申请一下。那我是觉得内秀肯定还是很重要，那可能是通过一个时间啊，大家有耐心坐下来，才会更多的了解很多东西。当然我也没有说这个人必须得美才会怎么怎么样，我是觉得你把自己弄得精致一点，状态好一点，其实你自己会很开心。我没有必要为了讨好别人，那同时也可以为自己赢得一些机会，我觉得。 所以我在一个这个演讲和采访的场合，我曾经说过梦回唐朝，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一定是非常抢手也非常抢眼的。 现在也很好，现在真的也很好。 真的 真的真的。 范范，你这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再说这句话好吗？让我听到你心跳的声音好吗？ 没有，真的，那现在也很好。因为大家可能看不了特别清楚，因为我距离很近了，我能看皮肤还是挺好的，真的真的， 实在没得夸了， 真的， 这是打过粉底的好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自己也会弄这些，就是我是觉得关于审美的这东西，每人肯定都有个标杆，就是在自己的状态内，让自己状态变得很好，自己会有自信，因为你这种自信会带到你的各个环境， 没错， 你的工作环境，跟朋友的谈吐，甚至说你跟男朋友在一起沟通，你的自信是可以感染到对方的，所以这个美对于你是有附加值的，咱们为什么不去做好一点呢？ 对，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在职场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嘛，就是楚王好细腰，这个宫中多饿死，就楚王他喜欢很瘦的，很瘦的那种女性，然后宫中多饿死，就是很多人就不吃饭，然后甚至把自己饿死了。但这虽然是一种夸张的一种说法，这个记载，但是呢，他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的领导，然后或者这个有话语权的人，他的这个审美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 没错， 比如在职场当中，我们要不要因为这个审美的不同，我们去迎合周围的环境，或者是迎合你的领导？范范，你觉得需要吗？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迎合吧。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什么是时尚，或者说一开始大家在接触我之前都会给我们贴个标签，觉得哎，我们是不是都是名牌啊，是不是都很浮夸呀、啊、其实完全都没有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我们再回来，就是领导他自己对于时尚或者审美可能也是有一些我觉得是正确的表达，比如说他又希望你阳光一点哈，积极一点，其实并没有说审美好看的就是名牌就是什么大细腰或者怎么着，没有，我觉得就是给人传递出来的东西是正能量的，其实就是特别好， 就让人舒服， 没错， 美感。你比如说我在想范范今天就是从他的发带一直到他这个脚上穿的这双鞋，每一个饰品细节他都是精心装扮过的，他对我们这档节目很负责，我要特别感谢范范。但是我就说他这一身如果换到我身上，那就真的成睡袍出来了，你知道。所以我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范范他不是说所有好的东西你认为好的东西就适合， 没错没错，还是要自己舒服，然后别人看起来也舒服。因为当你就我们经常会说，你这条衣服穿得得不得体，你自己是最先知道的，就是你自己舒不舒服。如果你自己觉得很别扭，那你传递出来的状态一定也是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这个要害的事儿，就是不要去想着去因为美然后去迎合别人。 没错， 就是首先要让自己心里觉得美。 没错， 自信了，自信的人是最美的人。 是的，说太对了， 这么多金句呀！天哪，你说外表邋遢的我也没有掩饰内心优秀的我， 绝对的。 在那笑。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我特意让我们编辑准备的，因为他能范范看到了吗？一个 看到了， 现在我们一直播平台的各位朋友应该也看到了啊，就是还有我们活力982可以视频直播的朋友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左边呢是孙红雷，右边呢是鹿晗， 没错， 这个也可以代表男人的两种， 太有代表性了， 是吗？ 对，太有代表性了。 我看范范的目光一直锁定在孙红雷身上，你是很喜欢他吗？ 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很 man 很硬汉的、很硬朗的这种男生的形象的，因为我在之前就这个月吧，刚拍了四位男星，四位男星，大家 我要打广告了，是不是？不太好。 四位男星，然后分别是陆毅，然后还有那个我们刚拍完的吴尊，还有亮亮，咱俩亮 啊，亮亮， 对，然后拍了四位男星。其实我们在选男星的时候，还是当然也会迎合我们的读者，然后平衡大家不一样的口味，拍一些鲜肉啊，或者说外表比较秀气。但其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硬朗的形象还是偏多的。 所以就是你从一个时尚达人那个角度看到的也是孙红雷。觉得他符合你们，至少是你的审美观。 其实这个就很主观了 啊，没错， 对，很主观了。 因为你看，就像刚才周慧敏和莫文蔚一样，你看鹿晗，他真的也是，我就说这小伙子长得真漂亮， 真是漂亮。 就是，但是我没法说他长得，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吧，我对这样的男孩子可能只能泛起母爱，没有其他的这种情愫可以产生。但是像孙红雷，我就觉得，我不管是在这个图片上看到他，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跟他有这种目光碰撞的时候，就会怦然心动。这可能就是一种，就是他的这个美，或者说他的这种帅气，他的硬朗的外表，他打动了你了。 是 啊，这就是一种很主观的一种审美。 没错，审美真的是很主观的，很主观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意见啊？对这两个人你们是怎么看的？然后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交流。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到现在我都没有感谢真正给我们掏钱的人要特别感谢猎聘网。我为什么要感谢他？因为猎聘网呢给我们开辟了一个这个校园招聘，就是这个途径里面特意为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留下了席位。这里面这个席位呢就有非常可以代表你审美的，可以培养你审美情趣的，像新媒体的运营， 哇， 包括像产品经理，我觉得这对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包括打造他的审美观，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位。 新媒体运营是现在非常热的一个职业， 没错，所以是虚位以待，等待着各位有志有识的年轻人啊，去投出你们的简历。在这儿要特别感谢猎聘网旗下的校园招聘。那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融媒体的直播方式，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我们的活力982的公众号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和音频同步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在蜻蜓 FM 可以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在节目播出之后，莫尔 FM 来回听我们这期的节目。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好想看看范范老师的鞋。这个鞋呢，现在因为镜头有限啊，我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这个叫棉袜的鞋是吧？就是很细的跟儿，然后是一个纯黑色的。从跟儿啊，可以到表演区是吗？导播老师示意我 啊， 你们哎。导播老师，我是一位中老年人，你们不要跟我玩这么大的技术的跨越好吗？好，我尝试一下啊，导播老师多多担待啊。来，我们有请范范 啊，要去吗？ 可以走到，可以吗？导播老师，我们可以做一个配合是吧？我们请范范啊，来，范范走到我们的表演区这个地方。 我还挺不好意思。 各位啊，各位听众朋友，真的今天你们是不光是有耳福了，还有眼福了。我们来请范范走到这个表演区。对，我们镜头呢可以配合一下。来，范范，你绕开那个凳子。对对对，放在一个黑色的背景。哎，对对对，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范范一个整体的一个妆容很精致。然后呢，那个叫袜子鞋是吧？鞋子袜还是袜子鞋？袜子鞋啊，表演区。好了，现在大家看到了，来，有请范范，回来落座我们的嘉宾席。因为我年龄大了，你知道不能操那么多的心，回到我身边比较踏实。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就是粗浅的，比如说一个外貌， 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审美的一个差别。我和范范呢也表达了我们自己对男士也好女性也好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我们的美观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放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有争议了，来为大家放一张图片，大家来做一个判断。这个呢是清朝的，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了啊。清朝的左边呢是乾隆年间的彩釉瓷品，那右边呢是雍正，他雍正年间的这个瓷品，都是清朝的。你看啊，这爷俩，雍正这个是老爸的审美，乾隆这个颜色很多的彩釉，这是儿子的审美。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极端的审美。那范范，如果给你，你会选择哪一款？你认为美？ 哎呦，这个完全只能从外观来看了，因为我完全就这个行业，这个行业 我也不懂， 完全没有 涉猎过。这个完全就是看咱们两个对这个东西的判断。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们也可以判断一下，你觉得哪个更美、更漂亮？ 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素的，就是雍正的， 雍正的，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哈，我觉得他这个他的那个圆润，很圆润， 就是光打的好 吧？对，有可能他呈现的状态很圆润，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一个完全是素色，一个是上面 有 就是非常繁荣的这个颜色，整个把它这个釉，你看从顶到底做了一个包装，所以我就在想，这两种审美你会发现，因为它是当权者、当政者，它就直接影响到一个朝代 的 一个年代的一个审美。 太对了， 就是乾隆年间他留下来的这些瓷品，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是， 就是你拿到这样的瓷品的时候，就是它一定就是乾隆年间的。那你像雍正这个，就我个人来说，我也确实很喜欢雍正，但是你再看乾隆的这个东西，它也不乏它的美感。 是， 所以各位观众，如果现在您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两张图片，也可以说说你觉得哪个更美。因为乾隆他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就是坊间有一种这个说法嘛，叫爱新觉罗牛皮癣，说因为乾隆每收藏一幅字画，他都要在上面盖上他的印章，然后还要说一些他的这个心得体会，就是你看他收藏的那个东西上面就是各种密密麻麻，不是这个画作本身，就是他的这个章，要不就是他的感言，就是所以人家就坊间管他叫爱新觉罗牛皮癣。这就是他审美，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很繁杂，就觉得不好看，所以这就是一个审美观。如果我在想朝政当中，如果有他的这个朝臣觉得哎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好看呢，皇上有没有人敢站出来？那放在我们职场当中，如果说你的领导今天穿了一件让你看来不好甚至是很丑的一件衣服，你敢不敢提出来？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题抛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敢说吗？我们一会儿跟大家继续互动。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那接下来我们今天难得把范范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既然是时尚达人，我们就不妨来给大家支支招，就是在如果生活当中我们来怎么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就是我马上改变不了，至少这个东西我可以培养嘛，是吧？你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培养这个过程，前提不能 不要打广告了， 不要说没事翻一翻你们那个杂志啥的，苏芒来的不好使。 审美我觉得跟自己的环境其实有挺大的影响的，因为比如说你身边同事可能都他不注意，可能慢慢你自己也会懈怠掉啊，会有这样的原因。但其实首先怎么改变，首先你自己观念得改变，那你首先不要想啊，我今天多花40分钟化妆是为了迎合今天的客户，或者说迎合今天的男朋友，或者说是迎合今天的老板，没有，你要从观念上先做一个改变，我今天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在怎么会找到让自己合适的，其实这个没有捷径，你真的是得多看多试。我多尝试几种不一样的装扮的风格，然后你可以看看自己的感受和对方的评价，你身边人的评价，你慢慢就会知道哪一个是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多试啊，然后多尝试不一样的风格，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可以多试。那第三个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太宽泛，但真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对美的要求和对自己美的习惯，就是渗透在生活中各个细节的。然后我身边朋友总说我这人仪式感太强，那个吃个饭啊，小盘小碟子都得先到位，先不说做不做吧，东西得先到位。其实这个就是慢慢你对身边的每一切都有要求之后，它就会渗透到你的生活里，同时也会反馈给你比较好的，因为你在这样的环境里会真的很舒服很解压。所以我给听众朋友建议，就是首先你的观念上要有改变，我要迎合自己，我要变得更美，这样的话我才会迎接更好的生活。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不会，你就多看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收听我们的栏目，听听不一样的行业的人过来对你有什么样美的建议。那第三就是肯定还是要多看一些专业性的，不单是我们，那还有一些新媒体账号也可以多看一看。那第四呢，就是你要真的去实体店啊，去看什么样是适合自己的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 哦，天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范范他说了一个很首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首先还是要对得起自己。 没错， 就是你不要觉得我完全懈怠的，我就让。当然，这个时刻是要有的。你当前社会的压力这么大，我们都是在快节奏当中不断的在运转，那个发条是需要适当的调松的。 是， 就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范围或者是小的空间。或者一个时区里面的一个放松，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当你去真的是迎接生活，你要去拥抱你的工作，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要拿出一个姿态。 没错， 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尊重。 太对了， 你像我平常我从来不化妆。我不是说对自己自信，因为我觉得我化不化都一样。 没有 意义不大，你知道吗？但是一旦是我要出去见我没有见过的人，跟别人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哪怕是工作之外的私人的事情，只要是初次见面，我都会化一点点淡淡的妆，至少是有一些唇色。 是， 我觉得让对方看起来会很舒心。 没错， 我觉得这是对别人一个起码的尊重。我觉得这个就是范范刚才说的，你要让自己有一个美的慢慢的培养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对自己和别人礼貌的一个尊重一个培养的过程，要有这个意识。 是的， 我突然刚才范范在说这个事儿，我想到一个花絮。我特别想请教一下你。我听说就是你们时尚界不允许穿秋裤是吗？真有这种说法吗？ 哎，我真的猜到了你会问我这个问题。 是真的不让穿秋裤吗？ 其实没有不让穿，但是好像就是我自己想一下，我好像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件单品。 你身边的同事也没有吗？ 没有。 苏芒你在听节目吗？我就不信你衣柜里没有秋裤吗？ 苏总是真的不穿，他有的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可能也穿的比如露脚踝的裤子 啊， 这样。但北京天太冷，大家不要这样效仿。就是我们穿这个不太多，因为我们保暖可能有别的方式吧。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当时听过，我忘了是真的是看过一个这个事情是真事儿，还是说一个坊间传说的一个桥段。 是真事儿， 说是当时要去参加一个秀，去国外参加一个秀，然后说那个编辑打开箱子的时候，就因为过安检嘛，箱子打开之后发现他们的领导就发现箱子里面居然有秋裤，就跟那女孩说你回去吧，你不要去跟我们一块儿出差了。 哦，这个可能是传闻， 传闻，但是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你们这个时尚圈可能对美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是吗？ 其实也没有说你穿了秋裤就不时尚，也没有这样，就但是可能。 你给我举个穿秋裤时尚的例子，我爸我妈特爱听啊，老太太这会儿正听呢。来，怎么把秋裤穿出时尚感？ 舒服和保暖肯定是第一位的，大家怎么着都不能冻着。那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还特意写了个公众账号，就是那天是北京的-5度，最高温度-5度，然后我们就抽查看北就是整个时尚大厦女编辑们都是怎么保暖的。真的没有一个穿秋裤，但是每个人自己还是有点小方法的。对，但是穿秋裤也可以了，比如说你可以瘦一点嘛。你可以再让自己瘦一点嘛。对， 其实我发现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好像去年包括前年都在流行穿那个露脚踝的 裤子，然后把脚踝故意露出来，很冷的天。 我露了几年，今天终于放过他了。 然后你上面穿的很厚，就 是 武装的很到位，下面露一个脚踝子。 对。 但是你发现从今年开始 流行穿袜子了。 对。然后把这个袜子整个颜色又搭配开，你还发现也挺好看的， 也很好看。 也就是说，你其实美和保暖有很多的方式。 没错。 你要对自己有个判断，包括我之前讲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小姑娘，她自己开发了一个单品，就是我们就会经常发现你的袜子到最后就剩一只了， 嗯， 就不知道怎么洗着洗着就剩一只 了。 然后这个小姑娘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的窘态之后，她就专门研发了她自己的专利，就是卖不一样的袜子。 嗯， 你在我这是买不到一双袜子的，就是我的颜色永远是不一样的，不对称的美。然后她引领了一大波的潮流。 嗯， 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美的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是要靠你自己完全的自信 是 来做引领的。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在职场当中也可以被采纳，就是 没错。 如果你实在没有能力，没有那个胆量去 diss 你身边哪怕同事他们的审美观的时候，你就要慢慢的去引领他，就让自己首先开挂。 是 啊， 没错。 我要给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东西，我要让你告诉你它既美观然后又实惠。 嗯， 慢慢的你就要他们知道穿秋裤其实也是很美的。 对，先做好自己。 没错，做自己最重要。这样的长此以往啊，一定也会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大家可能透过我们的镜头会发现，我怎么老时不时的往右上角这个地方看，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倒计时牌子就在我的右上角，我必须要关注一些时间，非常快啊，我们节目又要结束了。 是， 我特别感谢范范，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然后一个那么美的姑娘，然后也这么健谈，然后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互怼，虽然她一直在闭着眼睛夸我，我都可以接受她。我也希望呢，范范可以多来我们的节目，至少呢，透过这个我们一直播的视频直播平台，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什么样的美，既得体又大方，也可以让所有的人把它作为一个时尚，慢慢的潮流给它引领开。 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信、积极和阳光。我觉得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是最时尚的。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也为大家奉送一首歌曲啊，名字叫王力宏演唱的《美》，这句病句，这个歌叫《美》，是王力宏演唱的。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聊聊王力宏，聊一聊音乐，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也有审美的， 没错， 什么样的音乐你认为是好听的？当然，我们的节目路还很长，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收听和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再次感谢范范，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再见。 你是美就是美，我怎能不醉不伤心也伤？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这次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交换了纯粹，你是天使般的美，你是我宠爱的被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是美就是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 飞学的一个小心眼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upload on your body。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